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差，雾和霾的天气维持，傍晚还会出现浮尘天气，不适宜户外活动，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。夜间受到冷空气影响，天空放晴，有四级左右偏北风，雾霾天气将逐渐消散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局地重度霾，傍晚有浮尘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十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如丝如线最关情，斑马萧萧梦里惊。正是春光归玉塞，哪堪一世感金城。风前破天天心恨，雨后三绵涕素称。七绝金幡回舞袖，上林九剑草痕生。咱们接着说这段启功传。刚才念的这首诗啊，就是启功少年时候做的。这首诗的诗名字叫什么呢？叫社客咏春柳，你渔阳秋柳之作。通过这名字您可就听出来了，社客咏春柳，就是学社里的功课，为了完成老师的作业写了这么一首诗，就是平常的功课。底下这句话您得听明白了，叫你渔阳秋柳之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是仿照着王渔洋的那首《秋柳》写的这首诗。有的人可能知道，王渔洋写这首《秋柳》啊，是有感于南明亡国写的这首诗。这首诗呢，写的很凄凉的，哎，有点悲。但是启功写的这首诗叫春柳，春柳怎么会写出秋柳的感觉来了呢？您要知道这首诗的背景。那么启功呢，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正是溥仪被日本人给弄得满洲国去了，让他当这伪满洲国的皇帝。那么启功呢，对这个溥仪的这种做法呀很有看法。那么他呢，就拟这个王渔洋的《秋柳》之作写的这首《咏春柳》，如丝如线最关情，斑马萧萧梦里惊。啊，梦中惊醒，惊醒什么呢？就是国家已经亡了，连皇帝都让人家给抢走了。那溥仪当时是大清朝的末代皇帝啊，现在成为了日本人手中的傀儡啊。正是春光归玉塞，应该正是好的时候。刚才咱说了，他是咏春柳啊，那么 春天的云在，幽而且荡，荡而且幽。那么那柳树呢，刚发的芽儿，嫩柳垂金呢，啊，一条条柳垂金，一片片的翠浪翻，一只只油风细，一对对粉蝶棉。那么春天踏青插柳，这是其实是很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哪堪一世赶金城。这个头了说呀，春光归玉塞，这玉塞可就已经指出来了，玉塞就是玉门关嘛，玉门关这个要塞，那么这里头就指明了，说的是东北的事情，关外的事情。这个仪式赶金城是怎么一段仪式呢？就是晋朝的大司马桓温。桓温呢，他是征战多年，当了这个兵马的大司马了。他走到金城这个地方啊，看见20年前那个柳树，小柳树已然都长成了啊，一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柳树了，非常的粗壮。这个桓温呢，他就有所感慨了，啊，他说：“你看呀，20年变化多大呀，啊，柳树都变得这么粗了，何况咱们人呢？”哎，他有这么句话，叫“哪堪一世赶金城，风前百天天心恨。”这个百天呢，也念薄薄天儿。雨后三绵替宿称，这句话怎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柳树，您光看它春天呢，啊，正是春光归玉塞的时候，如丝如线最关情的时候，别掉风。秋风一来，百天啊，就是3个月，啊，那么可就要完了，这个柳树可就要结束了，它那个叶子全都掉了。尤其再来这么一场雨，秋雨这么一打，那彻底完。七绝金幡回舞袖，上林九涧草痕生。您呐，别再想着啊，那个柳树随风舞摆的那个样子了，那是春天。真正好的时候啊，已经没有了，已然荒了，连野草都长出来了。上林九涧草痕生，这也是个典故。这是汉宣帝，汉宣帝当皇上，过去人都迷信呢，啊，他说他呀，在没当皇上的时候，上林苑那儿有这个新柳长成，这是个好的兆头，日后他当皇上啊，跟这个地方很有关系。可是呢，时间一长，那上林苑呢也就没人重视了。汉宣帝死了之后呢，更没人管了，那儿啊野草丛生，那儿的柳树呢也都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所以呢，用这首诗启功啊，就抒发了自己的亡国之恨，同时呢，对于溥仪到这个满洲国去当皇帝是极为的不满，他有很大的看法。您可别忘了，写这首诗的时候啊，这个启功还在少年，岁数还很小，但这首诗呢也是他的得意之作。怎么呢？后文书咱们还要说到启功这个上学呀，跟他的一个世伯很有关系。这位老世伯呢，是他祖父的学生，不单单资助他上学，甚至于说他们孤儿寡母的这个生活啊，都靠这个世伯来资助。那么他有了好的成绩之后，总是要向这位世伯来汇报的。那么当年他给世伯看的作业就是这首新诗， 社客咏春柳，你渔阳秋柳之作。同时呢，他自己也把这首诗啊收录到自己的诗集当中，而且就搁在了第一首，可见对这首诗的重视。那么这首诗呢给您讲完了，我就要接着给您说书了。启功啊最恨这满洲国，他说呀，我们是满洲族的人，不是满洲国的人，我们也不姓爱新觉罗，甚至于说爱新觉罗呀都不是一个姓。这个满洲族的姓很多，要说这个满语呢，就是姓氏就是哈拉，那么很多呢满语的姓啊还都有对应的汉姓。您比如说吧，完颜氏，那完颜您都知道啊，金兀术嘛，当时金朝完颜呢兀术，咱们汉人这儿就管他叫金兀术，实际人家叫完颜兀术。历史上呢比如说这个完颜阿骨打，这都是很有名的。那么清朝呢是后金，所以也有完颜氏。那有的人说了，完颜兀术就是金兀术，那完颜氏翻过来就是金呗？不是，他要音译成汉姓啊就是王。你看很多姓王的就是这个完颜氏的后裔。您比如说我吧，我叫王月波，我是不是这完颜氏啊？哎，以后我还真得回家研究研究，我问问我爸爸，我也来个攀龙附凤。哎，这先甭提我了，咱们接着说书吧。您比如说瓜尔佳氏，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呢就是关，很多姓关的人啊，您问他老姓就是瓜尔佳氏。所以啊有很多很多的汉姓实际原先呢都是有出处的，是满姓。哎，这个启功啊曾经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叫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易，当时呢就登在了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期上，专门谈有关这方面的这么一篇文章。那么启功就说，我就是姓启名功，哎，我也不叫金启功，也不叫爱新觉罗点启功。这个爱新觉罗这四个字怎么回事呢？爱新呢是女真语，哎，女真族的语言，也是从金朝呢就有了，按着音译呀、啊、就是金，哎，您看爱新是金的意思。那么觉罗是怎么回事呢？觉罗呀、啊、这个是从清朝才有的。您都知道啊，清朝皇帝第一个就是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的爸爸就是塔克氏，塔克氏跟努尔哈赤这一支上的，在清朝来说啊就称为大宗。他的直系的子孙呢都叫做宗室。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了区别于其他支上的人，出门穿衣裳不一样，他呀这腰里边系着一个黄带子，俗称啊就叫黄带子，金黄色的。您可听明白了，别的族的人可不能随便穿，哎，清朝人穿衣裳很讲究的，你要不是宗室，你要是系这黄带子那是犯法的，宗人府干涉你得管你。这个明黄色的衣裳也不能随便穿，您听戏吗？您看那黄天霸立了功了，赏穿黄马褂，说是赏穿，那黄马褂皇上穿过的衣裳你不能穿，赏给你了你得拿回家供着去，你一穿那你跟皇上穿一样的衣服还行啊， 那就跟皇上平起平坐了，那叫欺君之罪，不行。这您听明白了，这叫皇带子。那么这个塔克士的爸爸呢，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，叫做觉昌安。觉昌安这辈儿啊，一共是哥六个，清朝人讲话俗称这就是六祖。那么除了觉昌安、塔克士、努尔哈赤这个大宗这一支上的，其他的叔伯兄弟的这些个统称为觉罗。您可听明白了，觉罗也很厉害了，那是皇室的近之近派，出门穿衣裳腰里边系这带子呀，系红的，俗称呢就叫红带子，也归啊宗人府掌管，在这个政治经济上在当时那也是享有特权的。这个红带子也是一直到了清朝灭亡以后这才废除。那么在清朝呢，就把这个觉罗当做一个什么呀，后缀羽，羽尾加在某一个姓上，这是一种荣誉。哎，姓什么加这觉罗，咱知道我可不是一般人，我是皇上家的近侄，我是红带子。我给您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这个老舍先生，老舍姓什么？姓舒舒氏，就是舒服的舒，舒舒氏。那么加上这觉罗呢，就叫舒舒觉罗。那么老舍呢，又从舒舒当中取第一个舒字作为自己的姓，把第二个舒字呢拆开，拆成了舍余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大家伙都知道老舍先生叫舒舍余。那么加上这个觉罗两个字啊，搁在爱心的后边，就刚才咱说这个金，就叫做爱心觉罗了。这会儿大伙听明白了吧，这个觉罗呢它带有宗室的意思，就是除了大宗之外，皇带子之外的宗室呢全叫觉罗。我要是给您这个翻译成现代的话呢，它是个职称。您比如说我姓王，我叫王月波，我职称是什么呢？是演员。那么爱心是姓，觉罗是职称，启功是名字。爱心觉罗启功就等于人家管我叫什么，叫王演员月波，或者说那个张科长某某、刘局长某某，那不像话，不能把他的社会职称啊加在他名字里头。所以启功说清朝灭亡之后啊，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没有意义了。而且呢很多爱心士呢非常的夸耀自己的这个姓，就希望啊别人称他为爱心觉罗，但也有好多人呢愿意这样称呼他们啊，觉得呢这是一种恭维。启功就认为啊这个很无聊，并且呢启功就说当年呢辛亥革命曾经提出过了，提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推翻清政府嘛，他就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。可是后来啊人可成功了，哎，这个满人呢可就怕说自己是满人了，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是满人了。那么那些皇族呢更唯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。那么呢这个后来呢当局者呢提出来了五族共荣。五族共荣您都知道，这是当时提的一个口号，就是这个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荣，这样的形势还缓和了一些。但是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爱新氏呢还是很忌讳自己说是爱新觉罗，怕别人说他们啊对这个已经灭亡的旧社会、旧势力、旧天堂念念不忘。 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啊，那更了不得了。你只要是一说自己心爱新觉罗，那肯定就是封建余孽，牛鬼蛇神。那会儿那真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文革后呢，落实了民族政策，少数民族啊不受歧视了，甚至于说吃香了，哎，所以又出现了以爱新觉罗为荣的这么一种现象。甚至于说有的人呢是自诩自得啊，人恭人敬，用启功的话说呀，是沆瀣一气，形成风气。启功呢就觉着无聊，不好这样。他说呢，用最通俗的话说，就是没劲呢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个爱新觉罗他就是一个姓，他这个荣也罢，辱也罢啊，没有什么值得好夸耀的。更不必要呢去拿着这个姓儿去津津乐道。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呀，有一些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呢，打算用这个家族的名义开这么一个书画展，哎，邀请了启功了。启功呢就不太感兴趣，于是呢他写了这么两首诗。哎，这诗怎么写的呢？说文道无一宴，新厨画旧家，谁知王一少曾不数狼牙，半壁残袍袖，何堪共作长，不须呼报老，久已自郎当。那么这头一句啊，文道无一宴，新厨画旧家，您都知道啊，过去有这么首诗啊，昔日王谢堂前宴，啊，飞入寻常破姓家。这个呢是沧桑变化，真有本事的人呐，不以自己的家族哎来吹嘘，不靠这个说我是谁的谁的孩子，甚至于说攀龙附凤啊，你就是王谢之家，后来败落了又该怎么样呢？他的族人呢那就耻于相提了，我曾经是王家人，我曾经是谢家人。哎，您比如说吧，这个王羲之啊，这里提到的谁知王一少曾不数狼牙，就是说的是王羲之。王羲之从来也没标榜过自己，说我就是王家的后人啊。可是后人谁不知道王羲之啊，王羲之那是书圣啊。那么启功就觉得我们就好好的写字画画啊，写好了不就得了吗？干嘛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？他这第二首啊写的就更可乐了。半壁残袍袖，何堪共作长。他是我已然都这样了，半壁残袍袖啊，我这半边都动不了了啊，我也不好意思啊跟你们在一块共坐长，一块在长上演戏了。不须呼报老，报老啊是过去古时候啊那个唱戏的一个丑角，叫报老。哎，是衣衫褴褛，漫不经人，久已自郎当，你们甭叫我了，我是啊郎当惯了啊，你们这么多人这么高雅，何必啊找我呢？我也不愿意来给你们捧场。他说的这两首诗啊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当然了，这两首诗他的族人恐怕听了也有些个不高兴。那说到这儿啊，我还想起一个笑话，是那个启功先生呢和朱家进先生他们之间说的一个笑话。这个笑话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